299元带回去三个大礼盒12瓶、平均每一瓶算来在20多块钱，让我们吃普通人的价格吃到一级冷出榨的亚麻籽油，而且每100克当中富含的欧米伽三直接高达50克以上。 好，这个承诺，这个组合，这个性价比，我们记下了，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送积分，北广购物送积分了。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杨洋，杨洋你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那么经过研究啊，大家知道就是每天摄入适当的坚果啊，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。 对，其实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健康和养生，但是养生的话，你要讲求这个方法和方式。 是。 那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块了，咱们说到了民以食为天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这个吃上去找补，但是有的时候您未必找对了真正的一个方式，比如说知道吃坚果好，但是呢吃的这个量不对，它也不行。 没错，有些人呢知道好，但是呢不能坚持。 对， 不能坚持有很多的原因哈。比如说每天呢吃各种各样的坚果呢，分门别类，他觉得特别麻烦啊。 麻烦。 比如说这个核桃仁好，但是每天还得去 瓜子还得嗑壳。 瓜子呢还得嗑壳，然后核桃呢还得去要给它掰开，等等等等的哈。由于这种麻烦呢，很多人就放弃了啊，就坚持不下来。那么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现在市面上出现了每日坚果，卖得非常好。 对对对，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各大的商超当中哈，疯狂的去购买这个每日坚果。因为它一是均衡了这个膳食纤维， 是 第二呢就是不麻烦了，开袋即食，你说也不用弄那么多果仁果壳什么的了。 对， 而且里面均衡搭配的，你也不用一样一样去买了。对吧。 而且呢非常重要的是，每一天一袋的话还帮你养成了一个每天补充营养的一个好习惯哈。 对，没错。 所以呢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就形成一种习惯，每天一袋非常方便。 是。 你看里边呢有很多种哈，这个有益的一些食品，比如说核桃仁啊，腰果仁啊，巴旦木仁啊，南瓜子仁啊，等等等等的。 对，还有黑豆、青豆、提子干、蔓越莓干，还有葡萄干。 是。 为什么搭配这九种呢？因为首先均衡我们的膳食纤维，它这个营养更加均衡了，每天我们摄取的一个量，我们清单给大家充分的配比好。第二呢是调节口感。那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吃腰果，你要吃几个就开始腻了。 是的， 对吧。然后你说你吃这个葡萄干呢，你感觉好像还太酸了那种感觉。今天我们是中和到了那种口感。 是的， 越嚼越香， 可以说取长补短啊。 对， 各自的优势全都体现出来了。 没错。 好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Eleven 这个品牌的每日坚果组合呢，也是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哈。我们是第一次呢跟这个每日坚果的你们的这个品牌合作。 对 ，Eleven 呢，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个商超里面也可以看得到，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坚果的品牌，而且你在某宝上面、某东上面，其实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影。 是的， 但是在上面的价格可今天跟我们不一样了啊。 由于我们是初次合作哈，你们也有这个广告宣传推广的意思在里面啊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呢有好的产品来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。所以呢，咱们一拍即合哈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怎么为大家来安排的呢？ 正常如果说您在其他的通路去购买的话，是148块钱一盒。 对， 这一盒当中呢是有25包，就每天吃一包能吃25天了。这一盒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基础组合为大家放送到两盒。两盒正常的售价就得是299块钱。 是的。 但是今天不让大家花那么多的钱， 咱们再翻倍是吗？ 咱们今天299正常买两盒吧。咱们今天买4盒。 好的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慷慨了哈。那么也就是说一盒呢是148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买两盒赠两盒，也就是4盒的基础上只收您2盒的价钱，您拿走的却是4盒 折 啊。所以说呢一盒里边25包的话，4盒就是100包，您一天一包，您可以吃到3个多月 100天 的时间。 是的。 所以这样的机会，这样的 价格，您能错过吗？赶快来拨打电话啊！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来，咱们再梳理一下。那么今天呢，为大家提供的是 Eleven 这个品牌的每日坚果，主品呢是两大盒，那么每盒在市面上呢是148，那么两大盒就达到了299了，差不多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这个两盒的基础上再赠给您两盒，也就是四大盒。 四大盒升级到了100包，咱们可以吃100天的一个量。 是的， 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快来下单，因为您今天订购了之后，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去一些商超当中去比对一下。 是的，是的，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位方面确实是划算。 没错，因为这四盒的话呢，市面上叫592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299元两盒的价格，您拿走的是四盒哈。 没错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实际上，现在吃每日坚果呢，在很多家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哈。比如说，哎，您今天吃每日坚果了吗？都有这样去问的哈。 对， 无论是老人、小孩、男人、女人啊，现在都在吃它，因为呢，比如说老人吃了以后可以平衡膳食啊，补充多种的营养，小孩那就好处更多了哈，可以吃一些这个特别好的这个零食，摒弃了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零食哈，使他能够啊健康啊快乐的成长。另外，上班族也是这样，可以代替早餐呀、下午餐呐、均衡他的这个饮食啊，更加的营养。另外，出差啊、出游啊，咱们可以带点也特别好。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小包的一个包装， 是的， 独立的一个包装。一是什么呢？不容易坏，不容易变质，保持它这个一个坚果还有果干的新鲜。第二点来讲的话呢，这一小包啊，刚好是我们每天要摄取的量。 对， 我们已经帮大家配比好了。所以每天你吃这一包就可以了。小孩子你让他少吃点垃圾食品，少吃点膨化食品，咱们吃这个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，让他茁壮的成长。 没错。好的，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目前非常热门的 Eleven 这个品牌的每日坚果，吃多少都给您搁一个小包里，一撕开以后你一吃全都满足了， 越嚼越香 特别方便啊。那今天的主品呢是给大家两大盒啊，每盒里面呢是25包，那么两大盒呢就是50包了。但是今天呢，只要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的这个产品就翻倍了啊， 翻倍了。 也就是说呢， 只要升级， 哎，您订的话就给您四大盒，在两盒的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两大盒。 对，如果不是我们合作的话的话，在外面没有这个机会啊。 是的，是的。那么四大盒的话，每盒里25包，那四大盒就是100包，一天一包，您可以吃到3个多月，100天的时间。 是。 那么市面上四大盒是592，但是今天我们是299，您就可以拿走了。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。400-015-5151。那么在下半年的各种的纪念假日啊， 节日 或者说这个聚会也非常多，送礼机会特别多，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呢，确实大家不二 的 一个选择 啊。所以我们 Eleven 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哈。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四盒嘛，两盒我们给大家赠送一个礼盒袋儿。礼盒袋的话，你比如说下半年节假日的时候，您跟亲朋好友串门走亲访友，您总不能空手而去， 对 吧？ 对啊， 礼尚往来，咱们今天拎点这个坚果。以往这个您家茶几上面摆的可能就是瓜子儿、糖块儿，对吧？但今年咱们升级一下，咱们用到的是什么呢？每日坚果，营养均衡，膳食搭配，而且各种各样我们全能吃到 了。对，而且除了这之外呢，你说一般吃这些坚果的话呢，每个家庭主妇都烦，就是说啊，吃完了以后一大堆垃圾扔在那， 收拾太麻烦了， 各种壳啊，特别麻烦。 对， 但是这个呢，您只要把这个袋子一这个撕开以后，里边所有的这个坚果哈，全都齐了以后，您吃完了，只是有一个小袋的纸，其他没有任何的垃圾， 对， 多干净啊，多卫生啊， 又好收拾又好打理，而且味道又好。您说那个果仁再配着那个果干，一嚼特别的香的那种口感，而且呢，营养方面还特别的高。 是，它里边的蛋白质啊、维生素啊、微量元素啊等等，全都齐备了， 对 啊，所以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呢带上的就是 Eleven 这个品牌的每日坚果，连主品带赠品一共是四大盒，那每盒呢是25包哈，那么四大盒的就是100包，那么一天一包的话呢，可以吃到3个多月，可以吃到100天的时间。 是， 那么市面上呢这一大盒是 148块钱，那么四盒的话就是592，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相当于5折了， 是 299块钱。四大盒全拿回家，还有2个礼袋的包装， 太棒了！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容错过啊！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